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恼人的秋风》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曲的乐曲来自瑞典 ABBA 摇滚组合的冠军曲《Gimme Gimme Gimme》。这个词呢，则是台湾著名的词作家孙怡所填写的，歌名由此改为《恼人的秋风》。首先就是由刚才我们听到的台湾歌手高凌风唱红了台湾，后来呢，又由台湾歌手费翔翻唱，红遍了整个大陆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，它的原名呢叫做《愿把你心留》，是一首粤语歌，但是呢后来经香港歌手黄凯芹在1992年把它的词曲和歌名都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，改名为《晚秋》。我想大家对于黄凯芹的这一版可能也不是很熟悉，最熟悉的应该是毛宁带来的那一版，马上我们就会听到毛宁为我们深情演绎的那首《晚秋》。 飘零的晚秋，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。蓦然又回首，是坚强的笑容，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。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，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。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。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，相逢也只是在梦中。相信那是一场梦，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。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，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，是暖你走相逢也只是在梦中。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，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。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。看着你远走，让泪往心里流，为了你已付出我所有。 秋天呢很短暂，它带给人们的感觉往往和大家的心情有关。心情好的时候呢，觉得秋高气爽，粮食水果都会在这个季节大丰收，即使是看到落叶也会觉得是非常美妙的。而心情低落的时候，眼中所看到的秋天就会是萧瑟的，是严寒来临之前的序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唱秋天的歌呢，是谭咏麟演唱的《爱在深秋》。 歌名听上去很温馨很甜蜜，但其实唱的却是分手时的心情。 早注定分手，无需为我假意挽留。如果情是永恒不朽，怎会分手？以后让我倚在深秋，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。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。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日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以后让我倚在深秋，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。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有你。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日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雨生的一首《我是一棵秋天的树》。这首歌呢一共6分多钟，但前面光前奏呢就占了1/3。我想可能就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，用这样的一种音乐，让我们听者的心都先安静下来，这样呢才能够理解作为一棵树，一棵秋天的树的一种静谧和它的处境。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，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，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匆。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，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，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。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时时仰望天，等待春风吹拂，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。我很有耐心，不与命运追逐。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，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，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。 在1989年，中日合拍的电视连续剧《别了李香兰》当中呢，有一首主题曲是玉置浩二创作的《不要走》。该片主题曲后来被改编成为了香港歌手张学友主唱的粤语流行曲《李香兰》。在1993年呢，《李香兰》这首歌又被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，取名为《秋意浓》，收录在张学友销量与口碑俱佳的《吻别》这张专辑当中。这首歌呢，也曾作为电影《国产007》的国语版插曲。马上我们就会听到张学友演唱的这首《秋意浓》。 这一弄，你人心上就一弄，一杯酒情绪万种，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

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汪峰2002年的作品《在雨中》，和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非常的相符。这首《在雨中》呢，不论是从编曲、配器、分音轨等等的各个方面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处理，也是在当时首次采用美国最新的顶级编码器首张真空管录音极品。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就像是在音乐厅欣赏音乐会一样。在节目上半时段呢，为大家安排的那些歌曲都和秋天有关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是在秋天唱的一种我们能够看到的场景，就是《雁南飞》。它是1979年由斯琴高娃主演的电影《归心似箭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。当时呢，这个电影完成之后呢，导演李俊总是觉得最后几个画面显得有点空，感觉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。经过李俊导演反复的琢磨，想出了几句词，就是雁南飞，雁南飞，雁叫声声心欲碎，不等今日去，已盼春来归。之后呢，又请了著名的作家李伟才来谱曲，才形成了这首雁南飞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不是来听单秀荣的原唱版本，而是会听到青年歌手张杰对于这首歌曲的翻唱。 雁南飞，雁南飞，雁叫声声心欲碎，不等今日去，已盼春。心揉碎。 角上伤心欲碎，不等今日去，一盘船来归，一盘春来归。 耳边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叫做《分开旅行》，是一首翻唱歌曲，翻唱自泰裔加拿大摇滚歌手的一首《Black Black Heart》。在歌曲当中呢，也会出现这个原作的名字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刘若英是邀请了同门的师兄黄立行以及他的师姐戴爱玲来助阵。歌曲的配唱，三个人也是分开进行的，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，《分开旅行》。其实讲的呢是一对情侣对于旅行的目的地有着不同的意见，最后呢大家决定分开来旅行，飞往自己想去的地方。其实歌曲呢点出了爱情当中的很多，不只是像旅行地点这样的分歧，很多时候两个人是想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点空间。 想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结局我明白，在你的怀里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巴黎下一整天雨。 我不想要去证明，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，我不喜欢你怀疑，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，谋杀了爱情。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 Black Heart， 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you、mm-hmm.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香港电视连续剧《戏说乾隆》当中，也是一首比较有年代感的歌了。这首歌呢来自于江淑娜，由她来演绎的这首歌呢非常的温婉哀怨，唱出的是一位痴情女子对于爱情的那一份执着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水木年华这个组合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《生命狂想曲》当中收录的一首《完美世界》，而这首歌呢，也分了多个版本，有主题版、弦乐版和自由版等。也是被用作了网络游戏《完美世界》的主题曲，在2007年就获得了第7届音乐风云榜的最佳歌曲奖。 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水木年华对于心中的理想世界的一些期望，也赋予了这首歌曲爱和自由的主题。所以呢，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也能够听出来那种自由和无拘无束的感觉。 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选求，别烦恼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，这样沉默爱你不知有多久，我愿付出我的生命和所有，我要你不顾一切跟我走，像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。 在水木年华的一首《完美世界》之后呢，我们会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，我们来听周杰伦创作并演唱的一首《彩虹》。这首歌曲呢，是他的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》的同名主题曲的延伸版本。因为周杰伦很喜欢《不能说的秘密》当中的一个旋律，所以呢，一直希望有机会拿出来再次演绎。在答应为电影《命运呼叫转移》谱写片尾曲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恰好是发挥这个情歌旋律的时候，于是呢，便写出了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浪漫的《彩虹》。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您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？只会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。